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8。北京晴，6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电贺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成功首飞； 特别策划《创新中国，透视未来》第一篇《点沙成土》；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青海、浙江反馈督察问题，指出青海省保护未发展让路的情况依然存在；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和污染依然突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关于检查网络安全法、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等，张德江出席。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市一商场发生火灾，失踪的37人恐已无生还可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对 AG600 首飞成功致贺电。贺电说，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是我国首次按照中国民航试航规章要求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它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特种用途飞机研制能力取得重大突破，是继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后，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对于践行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AG600 首飞成功只是项目研制中的关键一步，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加快我国大型水陆两用飞行器研制进程，促进国家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我国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 昨天在广东珠海顺利起飞，空中飞行64分钟后平稳着陆，实现完美首飞。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昨天上午9:39，首飞机组驾驶昆龙 AG600 飞机腾空而起，在珠海机场西南3000米高度规定的空域内平稳飞行。64分钟后完成飞机各系统和基本操作特性初步检查、模拟着陆等预定试飞科目后，昆龙 AG600 飞机在10:43安全返航着陆，通过气势恢宏的水门回到主席台前。AG600 首飞机组机长赵生在成功首飞后坦言，飞机表现非常好，很吃惊也很高兴。 在首飞之前呢，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预想，那么对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因素都进行了准备，但实际上呢，这些准备都没有用上。今天飞机表现非常好，和我们高速滑行阶段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故障啊、警告啊、问题。 昆龙 AG600 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既可飞天又能入海。航空工业通飞董事长、 AG600 项目行政常务副总指挥吴光全说，昆龙 AG600 飞机也是我国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昆农可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水灭火，一次可最多积水12吨，可在距离树梢30到50米高度处进行投水，单次投水救火可覆盖20米乘200米的面积，即可对4000余平方米火场进行有效扑灭。昆农有益，速度得以大大提升。昆农的飞行速度是旧涝船舶的10倍以上。昆农拥有高抗浪船体设计，除了在水面低空搜索外，它还可在2米高海浪的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水面救援行动。水上应急救援可以一次性救护50名遇险人员。 中国经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在党的19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后，乡村振兴战略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被提及。会议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农业政策要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近5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表示，只有消除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才能使乡村实现真正的复兴和振兴。 城市的优质的教育方面啊，医疗方面啊，文化方面，科技方面的这些优质人才怎么到农村去，这方面的体制上的问题还存在。那么下一步就是赋予农民的土地啊更大的产权权能，财政资金融入农业农村总量要增加，结构要优化。我们财政资金融入农业农村的项目很多，怎么去整合形成活力。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这一新提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 我们国家这个农业经济当中，农民的经营规模比较小，它和专业农户相比啊，与现代农业结合就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啊逐渐的转变为新兴的农业主体，成为专业农户。这个方面啊，还是要坚持开放，一定要放在竞争当中，让我们各种成本啊能够降下来，特别是劳动成本，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竞争力。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力完成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 党的19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如何驱动中国爬坡过坎儿？哪些创新成果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未来生活？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创新中国透视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点沙成土》，采制央广记者刘飞、王泽华。 在2016年和2017年，重庆交通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先后在乌兰布和沙漠进行了25亩沙漠土壤化种植试验和4000亩中式种植试验。该项目研究人员、重庆交通大学沙漠生态研究院副院长赵朝华说，在他们的研究中看到的是沙子和土壤在力学上的区别。 土壤颗粒之间始终有一个恒定的力，拥抱的土壤颗粒，沙子的颗粒之间没有这种约束力。 他们的研究认为，土壤之所以能够生长植物，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改变土壤颗粒之间的排列顺序，来适应植物根系形状和体积的改变，这样才能不会像沙子一样被植物的力量冲散，或者像混凝土那样堵住植物根系的路。 实现手段上来说，加上我们这个约束材料之后，我们是可以保留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没有加这种约束材料的话，常规的沙子很快就会把这个水就流走了。 研究人员所说的约束材料是该团队研发的一种水溶性植物纤维粘合剂。 粘合剂钻到沙粒之间之后呢，通过它的左拥右抱，一颗沙粒就可以沿任意方向和另一颗沙粒接触。 从我们的力学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的话，土壤它就是一个功能材料，它的功能就是满足植物生长载体这样一个功能。有了这样力学性质之后，它的一些生态属性啊也会体现出来。 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是如何评价沙漠土壤化这项研究的？更详细的报道，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向青海、浙江反馈督察问题，指出青海省保护未发展让路的情况依然存在，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和污染依然突出。央广记者丁飞、杜西蒙、李佳报道。 督察指出，青海省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同时又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杨松表示，青海生态优先观念树立得还不够牢固，保护未发展让路的情况依然存在，自然保护区违规旅游开发问题突出。 鸟岛和沙岛位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但青海湖管理局、省旅游发展委、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编制的多项开发利用规划将其作为主要旅游景点，与保护区功能定位和管控要求明显不符。鸟岛、沙岛建有大量旅游设施，青海湖管理局下属的旅游集团公司长期违规开展旅游经营，环青海湖违规建设宾馆、餐厅等旅游设施问题突出，草原植被破坏，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青海省省委书记王国生表示，青海将把最硬的约束和最多的精力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确保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要落实到位，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督察发现，浙江一些地区和区域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包括压力传导不够到位、工作推进不够平衡、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和污染依然突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吴新雄： 省委省政府强调较少的一些工作，一些地方和部门抓的就不够有力，比如在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设施运行、固体废物监管等方面也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将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加快美丽浙江建设。 这次督察整改为我们更好地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提供了重大机遇，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以这次督察整改为契机，用好督察的力量和整改的倒逼。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会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十二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8360件，交由189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同时确定了20项重点督办建议，涉及146件具体建议，交由53家承办单位办理，由全国人大6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今年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建议总数的80.5%。 在昨天的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做了关于检查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王胜俊在报告时说，检查中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网络安全法等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多项制度落实的并不理想。许多受访者反映，当前免费应用程序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和依法惩处。 有61.2%的人遇到过有关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制手机使用用户信息的霸王条款。不少人反映， 在发现本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滥用后，举报难、投诉难、立案难现象比较普遍。 王胜俊指出，除了进一步提高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以外，要加快完善网络安全法配套法规规章，进一步加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通过转文立法明确网络运营者收集用户信息的原则、程序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监督检查措施等，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实名等制事项过滥的问题。 2016年11月7号，中办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一年来，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先行先试，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拿出了高质量的改革样品。如今，三地已经有4000多人脱下检查服，转立新战场。本周，中国之声聚焦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出特别策划《你好，监察委》。今天请听第一篇《刘与转》，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被调查人李华因涉嫌谋民公款，本委决定对其留置，听听怎么办？ 这是今年4月7号的一段对话，北京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对被调查人宣布使用留置措施。留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试点地区监察机关的12项调查措施之一。试点之后，留置取代了两规。留置被认为是12项措施中最为严厉的。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刘永强说，要审慎使用。 慎用呢，就是要谨慎的使用。你比如说，被留置人呢，必须是涉嫌职务犯罪，而且已经掌握了这个犯罪的事实啊，不能就是没掌握，就估计他有这个犯罪就给他留置，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了犯罪事实以后呢，又发现他有可能要逃跑，或者是隐匿证据、销毁证据，才会留置。如果说他没有这种行为，我们也有直接起诉的，也不用采取留置措施。第三个就是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必须身体健康，留置前呢都得做这种体检，包括这个家里面如果是老人的唯一抚养人，这种也都不允许采取留置措施。 试点过程中，北京市就留置措施的各个环节和流程进行研究和总结，并制定了调查措施使用规范，规定采取留置措施需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审查调查。而对局级或相当于局级的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的，还需报市委主要领导批准。北京市通州区纪委区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昭： 目前来看，留置这个手段的本身，它是需要上级监委会的这种批准，只有等到检察机关对他的案件事实给予了认定，认为他涉嫌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相关的要求对其解除留置措施，这样呢保证两个机关的这个有效的衔接。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为着力解决驻村帮扶中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军作用，现就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意见就总体要求规范人员选派，明确主要任务，加强日常管理，加强考核激励，强化组织保障，做了具体部署。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广东东莞3年前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机器换人计划，助力东莞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请听央广记者郑树的报道，一家机器人企业的10年。 晚上6点半，广东拓斯达工业机器人测试车间，工程师刘嘉玲终于等到了匆匆归来的董事长吴峰比。 不好意思，吃饭了 没有？我在等你。 这次台湾的陶博士过来有2.0版本，现在 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吴峰比是珠三角最早接触机器换人的那批人， 2007年，80后的吴峰里用50万元启动资金，不到20个人的初创团队，创立了这家叫拓斯达的公司，为企业提供工业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那个时候的东莞，面对前来推广自动化理念的吴峰里，没有几个人会动心。 当时我记得去一个美国企业，跟他在推自动化的时候，他听了10多分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中国大陆投资吗？就是因为人工便宜，管理费用便宜。” 2008年遇上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廉价，获得比较优势。吴峰里终于迎来了机器人行业首个爆发式增长。 不需要跟任何人在讲投资回报率，传统最早的是我要客户买，然后现在是客户自己要买，要我买到我要买。对。 2014年，拓斯达收入规模突破2亿元，入选福布斯中国非上市企业潜力100强。如今作为行业领军者，拓斯达的主攻目标是市场痛点，小微企业的机器换人。吴峰里说，许多小微企业规模太小，2到3年就已经是他们所能够承受的投资回报期的极限了。为此，拓斯达的目标是为客户做一年回本的自动化。今年2月9号，拓斯达在深交所敲钟上市，成为广东首家创业板上市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在吴峰里看来，自己这家小企业的10年成长，恰恰折射中国智能制造的10年善变。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提升，能够把人们呢从那个危险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枯燥的环境当中呢，给它解放出来，去做一些更有灵性、更有智慧的工作。 由中宣部理论局、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制作的6集通俗理论电视节目《厉害了我们的新时代》，昨晚起在央视等媒体首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厉害了 厉害了我们的新时代第一集，新时代什么样，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主要内涵、重大意义等话题进行了系统生动的阐释。节目在高校里引起师生的强烈共鸣。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组织书记吴立新说， 我们国家的事业自主于发展的这样提及不稳，全靠中国共产党这个车头带得好。在新时代呢，我们作为职业院校的老师，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让我们国家这辆复兴号的列车吧更加行稳致远。 节目中，理论工作者与青年代表交流思想，碰撞出自信的思想火花，为大学生指明了发展方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土木工程系大三学生傅林，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为理想艰苦奋斗，不断努力，为新时代鼓劲，为祖国加油。 节目里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每一个老百姓切身的感受，随处可见的共享经济、方便快捷的支付体系，实实在在坚定了基层党员干部如何更好扎实工作的决心。江西吉安市吉州区裴磨村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孟佳， 我要当好这个第一书记，带领我们村将进一步的抓好党建阵地建设，规划好产业的发展，实现全面小康。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中山社区党委书记黄晓霞说， 作为最基层的一名党务工作者，我们要在社区当中开展党建大比拼活动，让社区的党支部和党员全部参与进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日对话嘉宾影视演员黄渤，采制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 驻唱歌手、舞蹈教练、影视配音。1974年出生的黄渤，在成名前尝试过很多职业，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从社会这所学校里吸取营养，塑造了众多接地气的影视人物。 因为在下面有很多人拿过很多次奖， 对， 我只拿过半次奖。 黄渤之所以被大众喜欢，除了精湛的演技，还有超高的情商。而在黄渤看来，所谓的情商高就是明事理，就是在创作时要忠实于生活，也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其实情商来自于你对生活的理解，你对于人跟人之间的态度的了解，那也希望在继续的时间跟道路里边能够拿出来更多更好，能够让观众还有老百姓能够喜欢的文艺作品啊，能创造出更加鲜活生动的人物。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黄渤认为，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紧扣时代脉搏，创作更多反映新时代新面貌的好作品。 其实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社会压力。每个演员其实你的创作的路也都结结实实的长在时代的这个台阶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物的时代性要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吻合。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城市声音标识·厦门声音印象》，这个月21号起，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担当的厦门始发和抵达厦门的6对列车内播放。央广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各位旅客朋友，厦门对您来说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这是一段6分钟无解说的纯声音大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制作，希望它伴着您走进厦门，爱上这座城市。 12月21号起，旅客在列车抵达厦门站前及厦门站始发后半小时内，都将听到这段独特的城市声音作品。播出时间将持续至2018年3月31号。厦门声音印象呈现了专属厦门的几十段声音，通过生活在厦门、这里是鼓浪屿以及厦门精神等主题，以音频专业手法展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完美交融的独特的厦门。南昌局集团公司福州客运段厦门至北京西 Z308次四组列车长范明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厦门》在列车上播出后，旅客反应挺好的，让他们在来厦门旅游之前对厦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作为一名厦门人，我诚邀全国各地的旅客能够来到拥有蓝天、白云、海浪的城市厦门做客。 环保部昨天通报了近期对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专项督查的结果。督查发现，一些地方的确曾出现气源不足等取暖问题。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发现居民供暖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环保部要求督查组驻点蹲守，督促当地政府会同有关部门迅即解决，并要先行给居民提供电暖气等临时取暖设备。 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昨天在合肥启动建设，这是目前我国大气环境监测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实验室。未来3年，实验室将突破大气细颗粒物、气态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监测等不少于10项核心技术。 2018年春运首日火车票将于明年1月3号开售。依照往年经验和上班族的休假安排，腊月27到腊月29的火车票最为紧俏。有这几天出行的旅客需要在明年的1月14号到1月16号就开始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或电话订票渠道开始抢票。 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市一商场23号发生一起火灾，大火持续到24号才被扑灭。火灾中失踪的37人恐怕已没有生还可能。多名被烧伤的商场顾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馆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商场火灾事故中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消息人士注意到，失踪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中国公民的姓名。 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昨天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早晨坠毁，造成多人丧生。佛罗里达州波克郡警长说，事故发生时机场雾气很大，目前坠机原因不明，不过可能与大雾有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忠诚，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